或被燕梅蛊毒所中，或服短命就或时横死。咁呢段经文呢就係承接上文，就是有病苦啦，例如话瘦挛啊、肝烧啊、黄热等病。咁除咗呢啲咁嘅生理身体上嘅病之外呢，亦都有好多嗰啲妖媒鬼怪呢，老年人嘅嗰度话俾烟媒。烟媒呢我哋讲过就嗰啲专门责人嗰啲鬼啦，就蛊毒。就是一百条虫，那些有毒的虫，将它混在一个纸盒里面或者一个箱仔里面，我们大家互相打斗，你吃我，我吃你，那么吃到最后那一条应该是最毒的了，哪一个人掂到它都会身亡的，中毒的，那么它就蛊毒所中了。就说服短命，短命大家都知道，就是它那些腹部已经是享尽佢個壽命已經有得結束啦，咁就未曾食到七八十歲啊，就已經早早就走咗啦，咁啊短命啦，就或時橫死，就橫死出嚟唔應該死嘅，咁佢死咗啦，咁佢就橫死，呢啲包括呢個意外啦，即係預料唔到嘅，諗唔到嘅，突然間咧發生一啲問題，令到佢咧損失呢個生命，咁啊佢就橫死啦。个欲令是等病苦消除，所求圆满。欲令就是药师佛，欲想令一切众生有如上所讲咁多种种的病苦得到消除，就所求圆满，即是求不要有病，不要被那些鬼所扰乱，所求就满愿了。这种所求人人都喜欢的，希望应该大家都是这样的心理，哪一个人想有病，哪一个人想短命，哪一个人想横死，是人都不想的。那么既然不想，这个就是你的愿，你的愿就不想有这些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么你有所求，当然药师佛就满你所愿了，那时比世尊地入三摩地，明日灭除一切众生苦恼。咁就比佛世尊咧，就係講藥師如來即係消災而臭藥師佛，佢入三摩地，三摩地即係禅定，咁佢入定咧先至説咒，呢個咒咧叫做滅除一切眾生苦惱，呢個咒個名咧就叫做滅除一切眾生苦惱，就係話藥師咒嘅，即係南無薄伽佛底向下就有噶啦。咁呢個咒咧，我哋如果真係肯念啊，就可以咧滅除我哋一切眾生苦惱。嗱咁，但係呢個咒咧，你大家要明白，唔係話你念兩遍咧就可以啦，樣樣都通過喎。原則上咧，經常講啊，基本嘅數量就要念一百萬遍啊。你哋如果一心一意咁念一百萬遍就為基礎，咁你以後有咩嘢問題發生咧？咁你就隨便念三遍又好，十遍又好，三七二十一遍又好，咁就好有效嘅。但係就唔係話念三兩遍就通過，一定要個基礎。你發心咧，呢一世人咧念滿一百萬遍，一百萬啊，唔係一百遍啊，聽清楚啊，念滿一百萬遍。咁啊，以後咧你啲功夫純熟啦，發生咩問題，例如你有病。咁你就盡你嘅力量啦，你念幾多都冇問題。而呢一百萬遍咧，為你修學似一個咒嗰種嘅基礎嘅變數，然後先至咧，以後有乜事發生咧，你念多少都好有效噶。如果真係咁能做得到咧，就可以講啊，的確係佢就滅除一切病苦惱啦，用一切咧短命啊，還死嗰種嘅苦惱。因此呢一個咒咧，就叫做滅除一切眾生苦惱。咁啊，既入定矣，咁啊，既然咧從定中嚟到説此個藥師咒啊，咁梗係藥師佛嘅既入定矣。既然一個入定之後咧，就於欲計中出大光明，欲計就我哋個頭頂上啊，就佛經講佢就無見頂上，就你家下研究下，無論菩薩嘅頭頂。佛的头顶中间呢，最中间的地方呢，就有嚿肉呢是突出来的，就好像一只女人梳计的只鸡那样子的， 佢就响正个头个中间突出嚟，但系就红色好似春山兔咋。可是呢个玉计上咧，普通人都睇唔到噶，也只有真系成佛咧，自己本有先至知道。一般大菩萨都唔系咁容易见得到噶，所以经常讲啊，九地菩萨为佢个羽毛啊，欲想睇佢个顶咧，亦都睇唔到噶，所以佢哋玉计啦。经常讲就叫做无见顶上，唔系咁容易睇得到噶。响呢个顶上边啊，响呢个玉计顶上边咧，就出大光明，出就放出呢个广大嘅光明。嗱，咁《本药师经》咧，好多地方都系讲大光明嘅，就个说明啊，光明就系能破暗。你欲想啊，受持此个药师法门，咁啊一定咧，你要心地啊。放大光明，或者修持呢个药师法门，咁啊有效啦，先至可以将我哋呢个心中嘅黑暗烦恼破除，而得到咧心光显发，如同呢个日月普照、日月光明普照一样。所以家咧就记入定义啊，个放大光明，就光中演说大陀罗尼啊，喺呢个光里边咧就演说咧。大陀羅尼啦，咁啊陀羅尼就即是係此個咒，點解稱為佢哋大陀羅尼咧？就呢個咒啊，係有種種嘅功能，係有種種嘅妙用，就能夠咧係遮止我哋一切嘅業障，能夠顯化我哋自己嘅自性光明。嗱，咁啊陀羅尼咒啊，係有如是嘅妙用。所以稱佢為佢只大陀羅尼咒啦，藥啊就講啊，個南無薄伽佛帝毗沙奢伽羅毗羅尼波羅波诃那遮耶但陀羯多耶阿那呵帝三藐三菩提耶但揭多阿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藐羯帝娑诃。嗱，咁呢個藥師咒咧，可以講係我哋出家人啊，可以講咧，無論係小和尚、中和尚、大和尚、老和尚。咁啊，喺出家人都會念噶啦，呢個肯定100%肯定絕對冇錯嘅，因為我哋每一朝上殿啊，無論你住喺叢林，就要話住喺私人嘅淨身咧，大體上一般出家人咧，朝頭早咧都會上個早殿嘅。咁啊，就算佢平時唔修乜嘢行噶啦，佢唔修行嘅，佢就朝頭早咧，佢都會上個早殿。呢啲就係叢林裏邊嘅規矩傳統落嚟。由於我哋經過一晚。休息精神飽滿啊，所以早早起身咧，洗完面啊，穿咗菩薩衣咧就上殿。咁啊，嗰陣時個人嘅精神又夠，咁啊個心力亦都集中，因為咧起身啊，洗咗面就去上殿啊，即係對外咧嗰種嘅事務就冇咁繁忙，咁啊一心一意啊靜靜地咧去上個早殿。嗱咁啊上早殿咧，其中念乜？令言咒、大悲咒跟住十小咒，十小咒之中咧有一个就叫做系药师咒啦，就系、是、我哋家所念呢个咒。嗱，咁啊咒咧，在佛经嚟讲啊，就应该就唔可以照呢个表面嚟到解释嘅。嗱，好似我哋念大悲咒有84句，咁啊通常讲咧，84句就代表咧系84尊菩萨个名嚟嘅。所以話南無喝那但那多啦耶耶那南無仲可以解釋南無咧，中國話佢就尊敬啊、頂禮啊、供養啊，總之一切對佛、對三寶、對菩薩所有好嘅名詞咧，南無兩個字都可以代表曬。嗱咁佢就跟住話喝那但那多啦耶耶啦，咁呢個名詞咧就好難解啦，就純粹係用呢個中國嘅文字。是翻譯咧印度梵文嘅音，當然咧冇咁十足噶啦，亦都只能夠係大概咁嘅啫。咁啊，既然南無就係頂禮啊、恭敬啊、供養啊、尊重啊咁嘅意思，咁啊，既然我哋尊重啊、恭敬啊、供養啊、歸依啊，邊一位咧？咁叫做何那但那多那耶耶菩薩。嗱，咁由於大悲咒有84句，所以佢就唔係每一句咧都有南無兩個字咧，間中有一句又有，所以南無兩個字咧就貫通係84句，就每一尊菩薩之上咧都有個南無，就係、是、頂禮咧以下呢一句 个菩萨嘅圣号。咁我哋念咒咧，就唔需要话过分去了解点样解释，只要咁就好地念，只要一心一意咁样去念咧，就一定咧有好处。理由就系咧有呢个感应啊，我哋去念就为能感啦，能感应。咁所以咧佛菩萨啊，就系寻声救苦，就所应我哋嗰种嘅诚心咧，就嚟到扶持加倍，乃至一切嘅护法事神都系一样咧扶持呢个念咒嘅人。嗱，咁啊虽然系唔可以照呢个文字上去解释，但系如果你要解咧，亦都可以解嘅。所以呢说南无薄伽梵帝，薄伽梵帝喺印度啊、中国佢哋世尊，就系十种通号之中咧，系最后咧第九号啊，佢哋世尊。毗沙奢俱卢就系印度话系毗沙奢俱卢，中国话佢哋药师。毗琉璃咧，中国话就叫做琉璃。波拉婆，中国话就叫做光啊，就系光明个光。荷拉遮耶咧就系译文叫做王，就系皇上个王，三画王。但托结多耶咧，中国话叫做如来。阿拉诃帝咧，中国话佢哋应供。三藐三菩陀耶，中国话叫做正等觉。嗱，咁啊，如果呢一段文啊，译词就系话咧。南无即是恭敬啦、顶礼啦、尊重啦、皈依啦，咁啊恭敬、顶礼、皈依、尊重边个咧？就系世尊、药师、琉璃光王、如来、应正等觉，咁啊即是话供养、尊重、恭敬、皈依咧，系药师、琉璃光、如来恭敬、供养、皈依系药师佛。咁啊向下个单字拖。就是他们即说咒药，这个安字呢就亦都是印度话。那这个安字有些人读了个翁字，就当然呢都有他的来处的。那么根据经常讲的他这个安字读了个翁字的音呢，就是根据我们中国陕西人的土话，他读这个安字呢就读了很长的翁这样的。所以他就根据这个这样的音呢就读出一个翁字，咁啊翁妈啲巴弥康。但系咧，如果你唔系话认真研究呢个文字嘅学问咧，你就可以照普通能啱妈啲巴弥康，啱妈啲巴弥康。咁啊，好似放言口咧，就其中咧有念呢个六字大明王咒嘅，所以呢个啱字咧，意思就系话具足一切嘅善根功德，能破一切嘅业障啊！所以呢个咒已经就系为无上嘅医王一样啊，系总持一切法，能持无量义。但系呢个安字咧就可以讲咧，就系为总持中嘅总持，系无上中嘅无上。呢个安字咧就系既然有咁嘅意思，所以一切嘅咒语啊，大体上好多都有呢个安字啦。比萨世、比萨世、比萨舍，呢三句即系九个字，每三个字咧都系咧翻译个一个药字。比萨世，中国话叫做药；比萨世，中国话叫做药；比萨舍，中国话叫做药。所以比萨世、比萨世、比萨舍呢三句九个字咧，译过嚟就是三个药字，即系话药、药、药，就药师如来嗰个药。三不揭谛。亦为叫做普度，就是普遍咧，系度脱一切众生。咁啊，点样普度法呢？就我哋念呢个咒啊，念呢个药师咒咧，既然有能够遮止一切黑暗嘅业障，能够显示呢个智慧嘅光明，能够显示一切嘅功德、发财、圣宝，所以我哋念呢个咒咧，既然有如是嘅好处啦，能够遮止一切恶。显示一切善法功德啊，所以一定得到咧诸佛同埋护法善人嘅加庇，令我哋普渡呢个生死嘅苦海，直达呢个涅槃，不生不灭嘅彼岸。所以三昧揭谛咧就成为佢哋普渡。娑诃咧有啲个叫做娑婆诃， 其实呢逆起个音嚟呢，你就速得成就。我哋如果念呢个药师咒啊，念到最后呢，既然三个结帝入普道啦，当然我哋就好快好快，速即係好快得到呢成就。成就啲乜呢？成就了生死，断烦恼，就得到成就呢，係无上佛果菩提。所以我哋如果有人急发心啊，是念这个药师咒的话呢，那么念得好的确可以显示我们的心地光明，就可以破除我们这个心里面的黑暗烦恼啦。那么有关念咒有这么大的好处，在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有个譬喻啊，他说旧时有一个无赖，大家无赖就知道是个坏蛋呢，如果不是坏蛋就不听了，他就无赖了，是吧？我哋叫得呢個人無賴，就講就係無業遊民，係一個大壞蛋。咁佢咧，既然係個大壞蛋啦，就喺自己呢個國家咧，就冇呢個立足之地噶啦，個個都怕咗佢，都唔肯同佢都相處，唔肯同佢交易來往嘅。咁佢自己覺得咧，喺自己本國都冇出頭之日啦，俗語話名譽都臭曬啦。所以他們只有呢就去到第二個國家賺食。那麼去到第二個國家賺食呢，自己不是這處地方人，初來報到啊，當然要顯示一下自己這個身份才可以得到人相信嘛。他就講大話，他說我是從哪個哪個國家來的，他說我就是哪一個國家呢，是個很有社會身份，是一個皇太子的身份來的。咁啊，當然咧，佢去到嗰個人哋唔識佢噶嘛，聽佢咁樣講咧，就以為真實，唔知道佢係講大話呃人。咁啊，當佢為真啊，連當時嗰個國王啊，當地嗰個國王咧，都信仰佢，就將自己呢個公主啊，即係將呢個女咧，就嫁俾佢，招佢為驸馬。咁啊，能夠做到驸馬，大家都識得咩叫做驸馬咧？睇過嗰啲粵語殘片的人都知道，應該都認識的了，是吧？那麼既然他是驸馬，地位就馬上高起來了，在這個社會上又地位高，在這個國家裡面也都是地位很高。但是呢，他死性不改，如果以一般來說，他這樣的身份是一個無賴，一變變成一個驸馬的身份，娶了一個國家公主的做太太，應該就心意滿足，乖乖地享福啦。咁但係佢死性不改，佢以為佢自己好了不起啊！咁啊，以呢個大丈夫嘅身份，呼呼喝喝咁對佢呢個公主太太啦嚇，咁諸多嘅囉囉嗦嗦，呼呼喝喝，咁啊變咗呢個公主身份嘅太太咧，始終舊時個思想啊保守啲，自己但係個女人，咁啊出嫁佢就隨住個丈夫。咁丈夫话点啊，自己就唔敢多讲半句嘅，只有逆来顺受，就是、有日咧就嗰日，咁就冇几耐咧，就系丈夫啊嗰、那个国家咧，就有一个做生意嘅人来到自己呢个国家做生意，即系话丈夫嗰个国家有个做生意嘅人咧，同我哋本国咧有生意来往，我哋亲自嚟观察呢个业务，咁呢个所谓。公主的太太呢，她说啱啦，既然我嫁到这个国家的男人，我的丈夫就是这个国家的男人来的，那么当然有她的规矩啦，究竟啊在她们那个国家身为太太的要怎样才可以照顾这个丈夫，令到这个丈夫安心，即是事事都满足，不要这么啰啰嗦嗦发脾气呢。咁因此呢個公主太太呢，佢就走去請問啊，自己呢個丈夫呢個國家呢，呢個做生意嘅人。咁呢個做生意嘅人呢，佢諗下有乜就個公主啊請問我呢啲問題㗎。咁佢就問個公主太太，佢話你個先生佢叫咩名啊，係姓乜名啊，係我哋個國家呢個人。佢話我都想知道下，既然係我哋國家嘅人啊，你可以话佢姓乜，佢就名乜啦。咁啊，公主太太咧就将个丈夫咁样讲出嚟。咁佢个丈夫个国家做生意一听， 知道呢，这个就是在我们国家里面呢，是一个大无赖，是一个大骗子，一个大坏蛋，根本就在自己国家呢无地立足的了，才走到这个地方来。既然他讲大话，冒充呢是他自己国家的好有身份的人，你误信他，给个女呢，给一个公主呢嫁给他，知他为驸马，你们应该心足的好好地享福啦，还开始搞事，呼呼害害。但是既然是自己国家的人，又不要将这件事都讲出去，如果真的讲出去跟这个公主的太太讲，岂不是不自己的国家都没面啊？所以他就想一条计仔，他说得，他说我们国家啦，那些女人啊，即是太太到丈夫都很恭敬的，样样都要顺从的，他说你都不用学那么多的了，你不需要学，他不过呢我教你几句话，他说如果你的丈夫啊以后对你啰啰嗦嗦的呢，你就将我教你这几句话呢念出来，你这个丈夫呢就会乖乖地呢，不单不会再呼喝你，再啰嗦你啊，他反而对你呢俯首帖耳，一定是乖乖地的。那么这个身为公主的就很欢喜啦，就叫他快点念出来啦。他就念四句，他说无亲就是枉他国，欺狂就是一切人，粗食就是时常食，你就何路服作亲呢？即是说你无亲枉他国，你在你自己这个国家呢又没有亲戚，又没有自己的亲人，是一个无赖，是一个无业的游民，不可以立足在自己这个国家，才去他国，去第二个国家呢？你既然去第二个国家，你就讲大话，说你自己是怎样怎样怎样了不起，人家就误信你，信你为真。咁呢个国王呢将个女呢将个公主啊嫁俾你，你都好好地啦，乖乖地享福啦，所以欺狂地一切人啦，个粗食时常食，你喺你自己国家呢既然係一个无赖，当然就唔係有钱人家啦，日常嘅生活你呃得到或者多几个钱呢仲好啲咁多，有人钱都呃唔到啦，你都好苦嘅，所有嘅生活都係好粗狂嘅，咁就成为一种都普通㗎啦，好平常㗎啦，所以话粗食就时常食啦。咁你今日既然有咁嘅机会来到呢处，啱啱骗骗人哋信以为真，皇帝都将个女嫁俾你啦，你仲有乜嘢唔心足呢？所以你就何路服作亲啦，你仲为乜事干啦，事事都亲恨，发脾气啰啰嗦嗦呢？咁呢个公主呢就想叫佢解，佢话你唔使解㗎啦，你总之呢，如果你嗰个所谓驸马丈夫呢佢唔啰嗦唔发脾气，你就好好地呢就服侍佢啦，你响你哋夫妻嘅生活。咁如果以后啊你呢个驸马丈夫呢仲係咁样死性不改啊，对你呼呼喝喝，或者打你闹你，或者呢样样都唔满足啰啰嗦嗦嘅话呢，你就记住佢念口往，你唔使解释㗎啦，你就照我呢四句话，佢就无亲往他国，欺狂一切人啦，粗食就是时常食，你就何路服作亲呢？你念呢四句话出去呢，我就包你，佢就乖乖地呢再唔敢喺你面前都啰啰嗦嗦㗎啦。咁呢个公主就好欢喜喇喎，咁真係冇几耐呢，咁呢个做生意就离开自己国家，就翻翻佢个国家啦。咁啊，以后佢哋死记死记记住呢四句话。咁冇几耐咧，佢呢个驸马丈夫咧就又发脾气啦。呢样又唔满足，那样又唔满足，啰啰嗦嗦。咁呢个所谓公主啊，个太太啦吓，真系忍无可忍啦，突然醒呢个问题，佢就念出嚟，斯斯文文咁样啦吓。是咁样念出嚟，个无亲枉他国啊，欺狂就是一切人，个粗食就是时常食咧，你就何路服作亲呢？咁啊，佢呢个父母就会一听弊家伙，穿煲啦呢次，所谓爆煲就俾人识穿咧，自己嘅底细啦。咁啊，唔单唔敢再发病，真系苦守铁耳咧，系乖乖地呢次唔系话。老婆服侍老公啦，是老公吊住头服侍个老婆， 咁啊變咗呢個公子咧，當然佢唔識得揀啲四句話，佢唔係啲書嘅人啊嘛。但係咧，佢念起嚟咧，哇咁靈強嘅咧，以後你一到個丈夫有咩事咧，就念出嚟，個丈夫就乖乖地，叻都唔敢咩啦。但譬如乜咧？譬如嗰啲咒語都係一樣，咒語就係諸佛嘅密印、諸佛嘅心印、諸佛嘅三德悲藏。一切诸天护法善神都加以守护。若是我哋持咒，我哋加讲药师经就系念药师咒；如果我哋讲呢个观音菩萨法门，就系讲念灵验咒，唔系讲念大悲咒。咁就唔论你念乜嘢咒都好，咒就系密语，咒就系密印，咒就系迷显三德秘藏成佛法门。你除非唔念。你一念呢就一定有感应，诸天护法善神就一定是保护你，不会堕落，亦都不会做这个恶事，一定向这个善路精进，一定诸天护法善神呢是扶持你，令你不会走入这个魔障。这就是属于是念咒的好处，若施咒如此，大悲咒一样，灵验咒就更加不可思议，乃至一切的咒语，即使是啱啱啲班门控六字真言啊，咁啊亦都系同样的功德，系同样的妙用。所以我哋对呢个药师咒咧，好好地你读熟下，咁啊念。虽然系话以一百万遍为最基础，但一百万遍咧，应该就以目前的人嚟讲咧。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了，但是做不到是一件事，我们有时间就念，有时间就念，揸串珠就念，不论念几多遍了，总之呢自己呢发心去念就一定有好处。我说以时光中说此咒语，大地震动，放大光明，一切众生病苦皆除，受安稳乐，这个就显得重咒的好处的意思。正当啊若师佛入定，定放光，光中演说大陀罗尼，就是说这个若师咒。就在这个时候呢，光中说此咒语，由光说此这个若师咒已经之后，大地震动，当时呢大地有六种震动，即是震敲击动起涌，有这个六种震动，就表示这个法门呢是不可思议。如果重持的药师咒乃至受持药师法门都能够呢是震动，是喐动了我们的什么呢？喐动了我们那些顽固坚实的无明黑暗烦恼，是转变成为呢是大光明状。所以说大地震动，跟着就放大光明，就是震动了黑暗烦恼，令我们的自性波野光明呢得以显露。那么一切众生病苦皆除，那么佛光既然是说此咒，令到大地都震动放大光明，所以佛的慈悲愿力加倍，照顾一切的众生，如上所讲的病苦，好似瘦年啊、肝烧啊、黄热等病啊、短命啊、横死啊，一切嘅病苦咧就皆除。嗱，咁啊有病苦，当然就唔可以安稳快乐啦。既然病苦皆除，佢所受咧都系安稳乐，系安安静静、稳稳当当咧呢种嘅快乐。个万殊室里若见男子女人有病苦者，应当一心就为彼病人常清净早寿，或食或药或无从水咒188遍予彼服食，所有病苦就悉皆消灭。咁啊向下咧，表面上就系话我哋都有咩病苦，你欲想去病咧，就要念此个药师咒。其实主要个道理呢就是教我们怎样守持此个药师咒，才可以令到我们有求就皆遂啊！你想没病你就得到没病，也就有一种方法的守持。 咁啊点样方法呢？所以佛呢就先叫一声是曼殊室利，因为此个药师法门就是由文殊师利菩萨所发起为当机众，所以家佛呢是解释我们应该怎样授持这个药师法门，那么先叫一声呢曼殊室利，等他提起这个精神去听，主要就亦都令我们这个末世的众生啊有缘授持药师经，或者呢听药师经呢亦都同样啊打起精神去听，打起精神去研究，打起精神呢去受持呢个药师咒啊！如果真系打起精神去受持咧，就必定系有如是好好地一个回报嘅感应啦。所以话曼殊室利，佢话若见男子女人，佢如果你见到啊，一般嘅男子或者女人就是、有病苦者，佢有呢个病啊，种种病嘅痛苦。逼迫他他有病苦者，那么怎样来到去救这个病苦呢？他应当一心啊，应当这两个字又很重要，一心两字又很重要，亦即是说你能不能够受持药师咒而得到令你的病苦消除或者有求皆遂啊，就是、在于这个一心两个字。所以印光大师讲啊，我哋受持佛法最紧要系诚与共敬啊。我哋如果对佛法就不诚、不恭敬啊，即系话心唔专一。咁呢个心都唔专一，完全用呢个妄想心啊去做事，用呢个妄想心咧去修持，你个心都已经系妄想。所谓因地就不正啊，就果招就淤曲啦。这个因是不正，这个果亦都是不正，你想这个果正直就一定要在因地之中是一心，不要有其他的妄想杂念。我们尽量你受持药师法门呢，你就好好地专心一意那去受持，所以为应当呢就不需要求其他东西，你们应当呢一心一意地做什么，就为给病人常清净早寿，为俾病人，即系为呢个有病嘅人。咁啊，呢个人即系我另外一个人咧，佢想为呢一个病人啊嚟到去得消灾延寿，令佢身体健康无诸病苦咧。咁呢个人咧就常清净早寿，常就系常常清净咧，就个身心都要清净。早咧就系属于冲凉，寿就系朗口。從這些這樣的經文呢，所以我們對那些法寶呢不可以馬虎啊，不可以行善啊。所以我那晚就跟大家說，你們問信呢就不要將部經呢這樣彎下去啊，因為我們部經呢這樣揸動起來呢，那些字就向上的。那麼藥師原來本願功德經整個經題呢都是動直向上的，咁如果你將個捧子一彎腰咧，起不成個藥師兩字咪倒轉落響個地下嗰度咯，就變咗咧對佛咧係認真唔尊敬啊！咁啊點咧？你只有啦嚇，咁啊捧住咁啊獻一獻，獻一獻，咁啊最高唔好超過呢個眼眉，咁就表示你個誠心誠意啊，將呢個法寶佛寶咧放在高高之上，咁你個誠心做到啦。咁啊，先就可以令到佛菩萨呢个呼诸天护法善神咧，系加庇于你啊！嗱，咁呢啲经文就系证明个相要清清净净啊，早寿咁啊，早寿两个字咧就解释你嘅清净啊。草就洗，普通话嗰啲洗屎沼屎沼，咪就呢就呢个燥字，我哋广东话读燥啊。瘦就瘦口，即系朗嗰阵啊。沖涼就是我們說的洗澡，那些叫沖涼，那個身體清淨啦。那收就是朗口，就個口清淨了。那身沖了涼，口就朗了，你說是不是我們全身和個口都清淨呢？所以說清淨早壽，就或食就或藥或無從水。咁啊，點樣同佢消災？點樣同佢念咒咧？嗱，咁有病嘅人， 如果冇病嘅人，我哋每日都要飲食啊，佢就或食，即係佢嘅飲食之中或藥。佢有病啊，可能要食藥啦嚇。好似我有糖尿病咁，日日都要食藥噶嚇，藥不離身啊，或者嗰啲藥就或毛蟲水。嗰啲冇蟲嘅水嗱，所以我哋出家人啊，依戒律咧，咁啊去外邊參學或者去外邊咧遊荒，去朝山，咁啊常常咧以《梵網經》有十八種物咧唔可以離身噶，十八種物其中有一種咧叫做露水羅，就係我哋無論去到邊個地方，你飲水嗰陣時咧，尤其是嗰啲海邊啊或者河邊啊，你又攞水嚟飲咧。一定要揾呢個露水羅，即係好似今日嗰啲隔，即係隔沙嗰啲網啊，佢就露水羅，將嗰啲水咧係過濾過，就恐防嗰啲水裏邊咧有嗰啲微細嘅蟲。我哋如果飲咗嗰啲水咧，亦都等於食咗肉，等於殺生噶啦。因此，我哋去到邊個地方遇到要飲水咧，一定要揾呢個露水羅咧，將嗰啲水咧隔過。然後先就好飲，避免啊呢個殺生嗰種個罪過，咁啊先至嗰啲水咧叫做無蟲嘅水啦。但咒一百八遍，即係話咧，我哋替呢個病人啊，捉完完個身體好咧，就要咧將佢所食嘅嘢，或者佢所食嘅藥，或者佢所飲個水咧，咁啊對住嗰啲飲食，或者係對住嗰啲藥。或者對住呢個母蟲嘅水咧，念呢個藥師咒啊，係108遍先至預備服食。嗱，咁念108遍藥師咒咧，咁啊根據頭先所念，大家都對住噶啦。如果你讀熟咧，同我哋咁樣根本就唔使睇嘅，試埋隻眼都隨便念得到噶啦。咁咧108遍應該都唔係好長時間嘅啫。我就未曾試過108遍一次啊，話咁啊估計咧應該唔使超過半個鐘頭，我睇20多分鐘都可以練好噶啦。但係記住，頭先我講過啊，要以100萬遍為基礎，你即係未曾有所要求之前，未曾為自己或者為人家嚟練就加倍之故之前啊，你最好咧，你得閒你就練，得閒你就練。咁练100萬遍咧，为自己嘅基础。咁之后有乜嘢事干啦？无论为自己又好，我哋为人又好，咁你练多少就随意啦。咁呢处就讲108遍，即系108遍，就是、我哋通常练嗰啲珠咧，系108粒咧，系为个基数啦。咁家下咧就练108遍，先至预备服食啊，先至咧俾呢个有病嘅人咧去服食。佢飲呢啲水，咁啊飲過之後咧，以呢個咒力所加附之故，佢所有病苦就悉皆消滅啦。所有呢個病人咧，一切嘅病苦，咁啊呢個咒水一到，或者念個咒嘅藥嘅食物啊藥嘅一到咧嚇，佢所有嘅病苦悉皆消滅啦，通通都冇曬啦。佢若有所求，自心念重。皆得如是無病延年。嗱，咁呢幾句經文咧，就係重複解釋我哋咧飲食之中，或者藥物之中，或者無蟲水之中啊。如果念個108遍嘅藥師咒，先至俾呢個有病嘅人食咧，令佢病苦皆除不第二啊。如果有所求，或者你進一步希望咧，唔單話呢一次病苦消除。希望有生之年都是平平安安度過，不要有這個病的痛苦。如果你有這樣所求，就自心念重，就皆得如是，就無病延年。如果你心有所這樣的要求，那就求其他一切，你最重要呢是自心念重。自心就是一心，剛才所說的一心。如果我們一心呢，就是一定的心清淨，屬於這個自成恭敬心了。以這個自成恭敬心去念藥師咒，或者以這個自成恭敬心去重藥師經，以此去念咒重經的善根功德，就皆得如是無病延年，皆就通通能夠得到佛 菩萨护法善神，各种嘅加护力之故，令我哋冇病。嗱，咁啊有病啦，就当然呢个生命咧就唔会咁容易得好长啦。如果我哋一生人都冇咩嘢病痛嘅话咧，就可以延年啦，即系我哋咧呢个寿命就可以延长，唔会有呢个短命，唔会有呢个横死。你本来五十岁嘅，都可能压到七十岁就多咗五分之二噶啦。啊，所以话佢哋如是无病延年。命中之后的生彼世界得不退转就乃至菩提，咁呢四句经文呢就个辗转解释啦。有时我哋受持呢个药师咒、诵药师经、受持药师法门，唔单话皆得如是无病延年啦。如果我哋继续，既然啊无病有延年啦，即系时间多咯，你长命咗咯，咁啊就尽量都系运用。你呢个寿命长咗之后，又加以冇病呢啲咁好嘅光阴、咁好嘅时间咧，我哋唔好空过啊！咁你继续咧受持药师法门，念咒、念药师经或者念药师佛名，咁啊等到咧将来命终之后，我哋嘅寿元已尽，离开呢个人世间，得到咩好果报咧？就生到呢个东方净琉璃世界，亲近药师琉璃光如来。嗱，咁啊见到要亲近到药师佛啦，当然就闻佛说法，由闻佛说法，只不过心开意解啊，依之修行，最后得到呢个不退转。嗱，不退转咧就系话唔再会得退回。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受呢个生死嘅轮转，佢话得不退转啦，就乃至菩提。如果我哋再向上进修，唔单话断呢个三界见思烦恼，不再退转呢个三界地位，亦都要继续上进发菩提心，度众生，就断尘沙烦恼。咁啊，最后咧就破无明，正法身啊！究竟成佛道，个乃至成就无上菩提，就唔单话不退转于呢个三界啦，亦都不退转于呢个九佛界，一路咧吓究竟咧成佛个乃至菩提。不是个万殊室，你若有男子女人于彼若施琉璃光如来至心因众恭敬供养者，常持此咒就勿令废妄。嗱，咁呢段经文咧就承接上来。既然念药师咒是有咁多嘅好处，包括念药师经、念药师佛名、修持药师法门，既有如是咁好嘅功德，既有如是嘅好处、如是嘅感应啊，我哋应当啊对呢个药师法门啊，唔单话恭敬尊重供养啊，应该要常持此咒，唔好得忘记啊，千万都唔好得系废除啊。我话是故，以是上来受持药师法门，得到咁多个好处，呢种因缘之故啊！万殊室人，你要知道啊！若果有呢个男子女人于彼药师琉璃光如来，能够自心因众，自心即系一心啦，唔好有呢个散乱心，自诚恳切，好殷勤咁样，好庄重咁样，佢哋因众。亦都好恭敬、好诚恳咁啊！做乜咧？系供养嘅药师琉璃光如来，当然系啦。但常持此咒，常常咧受持念诵此个药师咒，就勿令废亡啊！唔好荒废呢个光阴。我哋有时间就去做，你要做事你就照样做，做完事咧你就好好地啦念药师咒。千万唔好啦，系有所懈怠啊！忙就系忙失，你唔好谂其他咁多嘅杂念，你念念都系药师佛，念念都系药师咒，念念都系啦受持呢个药师法门。所谓心中常常有佛，心中常常都系念念药师法门，并无其他嘅杂念。如是的受持药师法门咧，就肯定啊，药师佛 同埋啊，日光遍照菩萨、月光遍照菩萨，乃至一切个护法善亲，对你呢系一定系加庇，一定咧令你消灾延寿，得到咧系乃至到断烦恼，证无上菩萨个密令辉煌。个福千万殊沙利若有正信男子女人，德文若斯琉璃光如来应证等各所有名号，闻以重持，神着此目，此目早受清净，以香花、烧香、涂香作众祭卧，供养形象，于此经典若自书若教人之一心受持，听闻其意，就是于彼法师应收供养一切所有知身之具释迦之意勿令佛少。嗱，咁呢段经文咧就是、教我哋对于弘扬药师法门嘅法师，咁啊应该点样咧对佢尊重，应该对佢点样嘅供养。理由就系话咧，虽然药师法门咁好，若无呢个法师出家嘅法师啊去宣扬流通。此个药师法门，我哋就唔知得受持。既然唔知得受持，你又点样识得去修持呢？咁因此对呢个弘扬正弘扬药师法门嘅人呢，应当要对佢尊重、恭敬、供养。嗱，咁啊，师兄讲明啊，就唔系我啦吓。我家虽然都系讲药师经，我就冇咁嘅功夫，我只系对本宣科嘅啫。即系讲咧，就讲对。真真正正啊，系弘扬法师嘅人，个福千万殊沙利。佢若有正信男子女人，嗱咁啊，男子女人要加个正信咧，呢两字都好重要啊。正信啊，比呢个正信重要啦，系认真，重要来得啦，系尊重。嗱，我哋正信正就唔歪斜，唔偏埋一边，亦都可以讲正咧。就唔走呢個邪路咁啊！佢哋正啦，已經都唔簡單噶啦。因為末世眾生咧，呢、這個知見就好差。既然能夠正信佛法，已經呢個人咧係好有善根。加或正信，點解就好個正信咧？正就係、是、個心地清淨，即係話自心，亦即是話一心。咁啊，既然我哋個心地清淨。就冇咁多个妄想杂念，咁啊既无呢个妄想杂念啦，减少好多啦，咁若佢修持咧，就的确佢个功德系不可思议啦，比之正信咧还要咧系来得咧系好啦，所以佢哋正信就个清净之信，就以呢个净心无咁多个杂念妄想啊，以呢个清净嘅心咧去信仰此个药师法门。嗱，呢种嘅男子就叫做正信男子。如果呢种嘅女众咧，就叫做正信嘅女子啦。嘅德文药师琉璃光如来应证等各所有名号，有机会有咁嘅善根，佢得到闻啦。药师琉璃光。如来应证等觉嘅，即系十种通号嘅前嗰三种啦。因此话所有名号就包括咧十号具足，所谓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至到天人师佛世尊十种通号，所有嘅名号你都能够得闻，你都能够听到啦。各位所有名号闻已的众持，我哋听到药师佛包括具足十种通号。通通都已经系听闻到，咁啊唔系净系听下就算，要从闻思修啊，个闻已系重视，听咗之后咧，思维个中嘅功德值唔值得我哋去受持咧？你作一个决定之后啦，你就系读诵药师法门，受持药师法门。咁既然你读诵受持药师法门啊。你应该点样去做呢？咁下边就教我哋咧，点样去做，即系点样做到系尊重药师法门。我话神着就此目，神就朝头早啊！我哋夜晚休息上床瞓觉，可以讲系众生都要有噶啦，唔可以24个钟头一年到晚咧唔休息，我哋嘅精神就肯定系唔够嘅。 肯定是捱壞的。那所以我們經過一晚的休息呢，那精神已經回復過來了，那早上早上起身要做事，那我們神即是我們早晨的神，即是神朝是早上，那我們早上起身通常就洗面啦，洗了面就換個件衫先可以去做事見人啦。那咁刷舊屎呢就冇牙刷嘅，咁今日當然啲牙刷就好靚啦，肯定就好好用添啦，又有牙膏啦，各式各樣千奇百怪牙膏，亦都有我哋用幫助我哋刷乾淨嗰啲牙，唔好有呢個口臭，亦都保持嗰啲牙齒唔好壞，唔好俾蟲蛀。那咁舊屎呢佛在世即係2000多年前，唔單話印度冇啊，就算全世界應該都冇啦，冇啦，咁啊用啲乜嘢代替呢？那個時候個人嘅生活，朝頭早起身洗咗面之後，有冇刷牙呢？如果有刷牙，用啲乜嘢去刷呢？所以佢就神著此木，此木咩？佢就此木咧，嗱木就呢種樹木，用個牙齒去咬去嚼嘅，咁啊稱為佢哋齒木。嗱著咧就係咬啊。咁啊，咬呢啲咩木呢？大家應該咧，我唔講你就未必估得到。如果我一講咧，西族人係唔係用呢種木頭咧去刷牙就唔知。我哋出家嘅團體啊，出家人應該係用就係嗰啲羊脂啊。嗱，我話羊脂咧，大家都識噶啦。我亦都咧試過咧用過，因為受戒嗰陣時啦。咁我哋都規定，因為當年咧古老受戒就即係60-70年前啊，受戒咧嗰啲叢林開戒啊，尤其是嗰啲有咗名望嘅，稱為大叢林，有呢個高僧大德主持嘅呢啲咁嘅地方開戒咧，仲比較咧係保守啲，對於呢古老呢個戒律嗰啲規定咧，比較啲盡量咧係做得到，就係著羊脂啊。咁啊，羊脂就好多地方都有噶，即係嗰啲柳樹，嗰啲柳樹咧，咁啊斬咧一條條咁啊，一撅一撅咧，大概係一個手指，一個手掌咁上下長得噶啦。咁啊，嗰啲枝咧，有啲就手指尾咁上下粗，有啲係一半隻手指尾咁上下粗，係圓嘅啲樹枝啊。咁你就揸住佢咧，洗乾淨，就揸住嚟咬啊，咬咬咁啊，咬到佢咧嗰啲纖維冇咗啦，係咪啦？鬆曬啦。咁你一字咬咧，佢有啲汁出嚟，嗰啲汁咧就苦苦地、澀澀地嘅，應該就唔係幾好味道噶啦。不過咧，佢苦過之後、澀過之後咧，佢有一種甘涼嘅氣味，令你個口咧好甘涼，就冇咗嗰啲苦味，冇咗嗰啲澀澀地嘅味。咁啊，咬到嗰啲纖維鬆曬啦，好似一執毛咁嘅樣子啊。咁啊，攞個執毛咧，同埋嗰啲。冇咗纖維嗰一執毛咧，就順住揸住嗰條柄啊，咁就喺嗰啲牙嗰度咁啊推嚟推去，推嚟推去，咁就好似刷牙咁嘅樣子啦。即係首先就咬，咬到佢爛啦，咬到佢鬆曬啦，咁啊跟住喺啲牙嗰度咁啊刷，拉住喺條脷嗰度咁啊刷幾刷之後落揾水浪，咁啊真係啦嚇，嗰啲牙齒咧就係咪好乾淨噶啦？呢就叫做神著齒木，木頭就即係楊柳枝。齒就用牙齒去咬，嚼咧就順住咧嚼嗰只嘅嚼啊，用呢個牙齒咧順住咁佢咬，咬鬆曬咧就愛嚟刷牙，捽嗰啲牙，咁啊朝頭早起身咧，人人都要做嘅，咁我就神嚼齒木，就早受清淨，同頭先所講啦，即係沖咗涼，肩胛朗口。嗱，我哋從呢啲咁嘅文字咧嚟到啟發。我哋一個修行人要對呢個法寶，對佛寶啊，要認真，要尊重，絕對唔可以咧。咁啊，食咗幾嚿豬肉啦，咁啊，馬上啊趕時間咧，咁啊誦經，就認真對呢個法寶唔恭敬。咁啊，對法寶唔恭敬啦，咁你點樣要求佢啊？嚟到佢保佑你加持。你都樣樣富有你咧，嗱，所以我哋廣東嘅大悲慚咧，咁啊大悲慚就有外省嘅唱誦，亦有廣東嘅唱誦嘅喎。嗱，咁啊廣東八大悲慚咧，就真係好清淨嘅， 好認真嘅。老實講啊，我唔係廣東人，我都係廣東人嚟噶，但我唔係話廣東人就講廣東嘅好處。講到擺大悲慚咧，我始終都係仲係一句話，中意擺廣東大悲慚係多過擺呢個外省昌嘅大悲慚。點解咧？廣東大悲慚啊，出住鼎湖山，就係、是、肇慶鼎湖山嘅慶雲寺啊，相信好多人都知噶啦。呢、這個鼎湖山慶雲寺咧，佢唔做其他佛事噶，要做就係擺大悲慚七日。咁啊，廣東嘅大悲慚咧，每一尊佛我就三奉請，就三頂禮，請佢三次，又頂禮三次，供養佢。咁啊，未曾入壇之前咧，每一位慚師啊，即係拜慚嗰啲出家嘅師傅咧，在先就要全部沖乾淨涼，啊，要朗個口，咁啊著翻嗰啲咧係洗過，即使唔係新嘅，都要洗得乾乾淨淨嘅衣服，著翻一對乾乾淨淨嘅襪，著翻一對乾乾淨淨嘅鞋，咁啊先就可以入壇啦，拜大悲慚嘅。如果唔係都唔准入壇嘅。所以淨係呢一點咧，我就贊成咧，拜大悲慚咧就拜廣東嘅就比較咧，真係咧莊重好多嘅，亦都莊嚴好多嘅。就係出在於呢個所謂要神著紫木，朗乾淨嘅口，同埋早受清淨啊，又沖咗個涼。嗱咁啊，涼又沖過，口又朗過啦，咁啊身口都清淨啦，亦都咧附帶説明身口清淨，心意亦都清淨啦。就以珠香花燒香投香，我哋唔單話沖乾淨個涼，擦乾淨個口，仲要咧未曾種藥師法門或者念藥師佛或者種藥師咒或者念藥師經。未曾修持藥師法門之前，固然洗乾淨個身，沖咗個涼，擦乾淨個口，仲要呢以呢個種種嘅香、種種嘅花，當然買盡量買得好啲噶啦，就唔好貪平啦。燒香同埋呢用花嚟到供養藥師佛，咁啊燒香就塗香啊，燒香就係用啲香燒著先可以啦嚇。嚟到供粉啦，嗱塗香啊，用啲香粉啊，塗響你即係灑響你仲經過嘅地方，就或者咧將嗰啲香粉咧做成呢個香膠啊，係鋪上敷上你仲經嘅地方嗰啲牆啊，或者嗰啲台啊，咁啊以表示咧呢個法座啊周圍有呢種咁嘅香氣。就作眾忌樂，嗱呢個作眾忌樂咧，當然就唔係叫你跳舞唱其他嘅歌，例如我哋唱讚啦，或者咧係其他種種嘅用呢個所謂唱眾啊，來到咧念經，表示我哋咧或一，亦都表示我哋咧有一個層次，有一個程序，或者唱香讚之後上香啊，跟住先至坐低嚟到去念。呢都叫做咧係眾忌樂，就供養形象啊，以呢個香啊、花、燒香、塗香，同埋種種嘅樂器啊、法器啊、唱讚、眾經嚟到供養形象。嗱，形象就係佛像，點解用形象咧？因為佛唔在世啦。咁啊，佛唔在世啫，但係佢有佢嘅形象啊，有佢呢個佛像啊，形就係佢嘅身形。像就是他这个形象，虽然他本身的佛已经不在这里入面，但是还有这个佛的形象在这里。那就于此经典呢，除了呢供养佛像，我们的经典呢也都要供养。那么下面就讲这个经典的来处，他说若自书就若教人书，书就是书写，因为当年即係翻譯經典嗰個年代咧，根本就冇印刷術，唔好話同今日咁嘅科技嗰啲印刷術咁好咁昌明，就係粗粗地嘅都冇。咁啊，如果任何一個人你想受持某一部經、受持某一本經，唯一嘅辦法就係自己寫。佢話若自書，若果你自己書寫，就或者另外仲有一個人 除了你自己之外，或者你的同参道友，他又想诵经，但是亦都没有经典，或者他又不识字，不懂得写的，那么怎么呢？那你懂得写的就教他写一个约教人书。那么那个时候这样的经书得来这么艰难的，可以说那些人呢肯定是尊重这个经典。所以呢这些这么经典呢，那个写的人未必那些字好靓，未必是书法大家，但总之都可以都普普通通看一下的，不会说得真的很丑样的，当然也有一点点啦，似模似样。咁我亦都好喜歡咧收集呢啲咁樣嘅親手寫嘅經典，咁我咧都收到有好幾部，家我都當佢係寶嚟收埋唔攞出嚟嘅。所以舊書有好多嗰啲前輩咧，佢唔係用墨寫經，係揾條鰡嗰啲血嚟寫經噶。咁啊點樣鰡血咧？佢就揾個咁嘅茶嗰啲酒杯仔啊，我哋通常在家人咧啊拜祖先啊嗰啲咁啊。装酒嗰啲酒杯仔咧，咁就对住嗰条脷，就揾个镜，就揾张剃头刀咧，就喺你个脷呢个嗰条脷尖啊伸出嚟，咁啊戒几戒，咁啊戒几咁咪有条坑咧损咗啦，咁你就住嗰个酒杯仔，咁啊嗰啲血就响滴出嚟，佢就唔系滴得好多噶，不过嗰啲血虽然叫做多噶啦，但系多嘅佢都会停，咁嗰啲血就好容易绝嘅。所以咧，老早你要準備好嗰啲紙啊筆，一個啲血一滴落嚟咧，咁啊幾分鐘之內咧，你就要快快脆脆寫得十個字又好，二十個字又好，咁啊不停咁啊，等佢一日半日咧埋翻口啦，又戒過，咁樣要寫一部經。所以亦都好多呢啲咁啊古來嘅大德咧，寫經來到自己受持讀眾都有，亦都舊時咧嗰啲墨啊。有冇今日啲墨咁靓就另外一件事啦，可能有都冇咁靓啦，所以好多大僧咧都系写呢个血经嚟到咧自己受持，我话药字书定药教人书。嗱咁嘅环境情况之下咧，呢一个诵经嘅人，佢就肯定咧对呢个经宝啊，对呢个法宝啊，一定咧就系尊重。但系今日咧，由于科技发达，印刷术昌明。那些咁嘅經書真係多到咧，好似一個山咁樣。你最緊要你有興趣受持，你要一萬本兩萬本啊！尤其是普通嗰啲咁嘅《金剛經》啊、《地藏經》啊呢啲咁嘅經典啊，即係你要幾多都有。我都見過啊，啱啱印好一箱一箱咁咧，咁啊搬嚟呢個佛廟，搬嚟都仲係平常喎。有陣時廿粒嗰啲工人啊，搬得辛苦咧，個臨得高高咧，梳上個當床咁啊瞓覺。或者成個人坐上去，咁啊將嗰啲經書一箱一箱冧起嚟咧，當床咁啊瞓嚟休息，啊成個屁股坐上去休息，就變咗咧，亦都係咧，俗語話啦，逢世間法咧有利就一定有弊，有個好就一定有個唔好，係相對嘅。所以經書印得多咧，大家就唔尊重啦，就太過容易啦。所以聽經又好，誦經又好，一誦完聽完，那部經書就寫喺張凳嗰度。嗰張凳你啱啱坐喺度，仲坐喺度聽經噶嘛？你一起身啊，聽完誦完啦，你坐嗰張凳啊，仲熱辣辣嘅坐得噶。咁你一起身就將部經擠入張凳嗰度，你個屁股嗰啲熱辣辣嘅氣味啊，就冚唪唥噴入落嗰部經嗰度。所以咧就認真啦，可以講就係唔尊重個法寶，就唔恭敬個法寶。所以呢個後果啊，你想求乜嘢咧，就唔係咁容易有感應啦。就因為你失咗呢個恭敬心，與經中所講嘅至心啊、恩重啊、恭敬啊、至誠啊呢啲咁樣咁禮貌嘅文字咧，唔符合、唔相契。所以就未必得咁容易得到好嘅感應啦。咁反過嚟講，大家如果得到眾經持咒之後，有一個好嘅反應對你咧，你就要照呢次咁樣啦。所謂神著紫木，早秀清淨，以將花燒香塗香，作眾寄惡，供養形象啊。於此經典咧，或者自己寫，或者教人寫，跟住就一心受持。 呢啲文字咧，我解釋過好多次，唔好重複啦。咁啊，跟住就聽聞就其二啊。我哋受持呢個經典，如果你唔聽下，唔了解佢呢個意思咧，亦都對自己呢種個道心咧，唔會增加好多。即使你信，都唔係叫做正信，更加唔係正信，都係帶有多少迷信。好啊，仲經好啊，咁啊，點樣好咧？一無所知，變咗咧就迷迷地，佢就迷信啦。一味想發達，一味想仔孫好，一味想自己將來點樣點點好，咁啊完全咧呢個信仰咧就有多咗構結，所以佢一心受持之後咧，仲要聽聞其義啊，好啲嘅聽，好啲嘅聞，聞就即係聽，所以聽要共聞啦，兩個一齊嚟。其義咧就係聽聞經中個中嘅道理，或者聽聞啊呢個咒嘅道理，咁啊從聞就而思咯，咁啊各思維咧若思法門，功德不可思議，值得我哋嘅修行，所以話於彼啊。法師就應修供養，我哋咧由於聽經聞法得到個好處，知道藥師法門個好處啦，咁就然後咧推選到啊呢個弘揚藥師法門個法師，因為聽聞其義自己唔懂，你寫到呢部佛經或者請到呢部佛經啦，你唔懂你又點樣修持咧？我都唔明白個中個道理有啲咩好處咧？你唔知道，由聽法師講經，你先至知道，為就對法師咧一種嘅所謂尊重啊，所以話於彼講此一部藥師經，或者提倡藥師法門，呢一位法師咧就應修供養。嗱，咁啊供養咧就係有兩種嘅，咁啊一種嘅財供養，一種就叫做法供養。嗱，財供養當然離唔開呢個財物啦。就算你每人送一個橙或者送一個金，咁呢啲橙呢啲金咧，唔係偷翻嚟咁啊，係真金白銀買翻嚟嘅。你一個人發心又好，或者咧一個人唔夠力量，夾埋幾個人又好，總之一定要用錢先就買到呢啲供養嘅物品咧，係派俾大家結緣。呢種佢哋財供養，嗱法供養咧就係話我哋研究咗此個藥師法門。咁啊，的確得到個好處。咁啊，因此咧發心咧，要將呢一部藥師法門嗰啲理論啊，將自己所學以過來人嘅身份，係輾轉啦去弘揚，願一切眾生咧都得到聞到呢個藥師法門，依之修持啊，一切眾生都得到好處。呢啲叫做法供養。嗱，咁兩種供養之中咧。咁就邊一種係來得好啲咧？咁啊，當然啊，法供養就好過財供養啦。嗱，財供養只能幫你眼前。嗱，邊一個人冇飯食啊，或者冇錢使，要周轉一下冇問題。我有我咪幫你咯。大家做朋友有一個道義，你有困難，我有辦法，咁啊，我咪幫下你咯，或者俾餐你食下，或者啦俾啲零用錢你，幫下你個費用。调转头你就可以帮我，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亦不过只是解决眼前的困难，你暂时呢不怕饿死。但是法供养呢就不同了，能够你听了佛法，依法修行，令你的法身慧命功德胜财，得意呢是增长，以此的功德发财胜财发宝呢，依之修持，可以令你将来究竟咧成佛，证到法身嘅理体。所以呢个法供养咧，就可以能够滋养法身慧命，就比呢个财供养啊，只系滋养你眼前呢个生命嗰种嘅功德好处就嚟得多啦。加话对于呢个弘扬药师法门嘅法师咧，就是、应修供养，属于应该咧系财法师，咪财供养比较多啲啦。我一切所有知身之具就释迦师以物念佛少，所有一切的知身之具通常讲就四事供养，好像是衣养啊、饮食啊、 床座啊，以衣服啊，呢个系每一个人咧日常所需要，唔可以少噶。呢只叫做滋身之具，系滋养身体种种嘅器具，就离唔开头先所讲诶衣裳啊、诶床具啊、饮食啊，或者系药物啊之类。释迦师通通咧唔好咧有欠缺，对于呢个四时供养咧，一定要施予供养呢一位法师。佢如是辩门系诸佛故念所求圆满嘅乃至菩提啊！如果我哋对呢个弘扬药师法门呢一位法师咧，咁样嘅供养，咁样嘅尊重咧，你即系咧唔一定系叫做尊重呢个法师。你是尊重这个药师法门，那么既然你尊重这个药师法门，你就蒙到呢诸佛，即是除了药师佛之外，十方诸佛呢对你呢就是扶持，对你呢是怀念。那么如果诸佛对你都扶持怀念，当然就加庇于你，令你所求悉皆满愿，乃至到呢依此药师法门修行，断烦恼了生死，而得正菩提。嗱，咁啊，可见咧，从呢啲经文讲啊，我哋身为一个佛教徒，做法师即系出家人，当然系要弘扬佛法。就算系在家居士，你如果对呢个佛学有认识，对佛学有一定嘅修养，自问系正知正见，千万唔好搞神搞鬼啊，千万唔好搞风水啊，先同大家讲清楚。如果你对佛学，真是明白，你不妨可以呢在家居士呢都可以弘扬佛法，就切万呢要正知正见，千万不要搞那些神神怪怪，又说见神地，又说见鬼，又说观音菩萨上身，咁又说什么，千万不要搞这些东西，一定要讲经，一句一句这么讲，一定要正知正见，对佛对三宝你都能过得去，对三宝有所交代，咁样啦吓，你就系一个正知正见嘅弘法者啦。因为根据呢个水陆科里边讲啊，佢话经典所在，即如来舍利之身嘅法道难弘，就必大德生渠之事啊。咁呢四句经嘅水陆科嘅科文咧，亦都可以讲咧，凡系学水陆嘅人。就是有四个窗，其实水陆就好学个咽喉，咽喉就是千变万化嗰啲腔调啊。但系水陆咧系几种窗嘅啫，一个就凡窗，凡窗有快凡慢凡，咁啊一个咧就系书窗。旧时读书人觉得越读都摇头摇脑啊，唱佢哋唱啲摇头摇脑嘅，好似啲读书人咁样。咁啊仲有其他两样，咁亦有佢哋道士嗰啲窗系四种窗，咁啊学凡窗咧。多数都是学呢几句话，经典所在，即如来舍利之身啊！凡系有经典嘅地方，就系有佛嘅舍利，因为经典咧就系佛嘅法身舍利。佛去世之后，火化剩多好多舍利，嗰啲系肉体嘅舍利、肉身嘅舍利。但系佛去世之后，留下嚟嗰啲法宝。三藏十二部的经典啊，都是佛的法身舍利，所以经典所在的地方呢，就是佛的法身舍利之所在，我们一定要尊重。但是那些经典呢，不可以自己说我是药师经，我是金刚经，我是花园经，妙法莲花经，他不会说话的，他自己不会弘扬话俾人听嘅，咁啊即系话咧，能够弘扬佛法，能够讲经说法，能够将佛一生嘅道理啊，尽量嘅宣扬推广，愿一切众生啊，都得以闻佛法，解脱生死嘅咧，也只有呢个弟佛嘅弟子，就包括四众弟子，当然系以出家人为主啦，出家人清净，所以佢就弘扬佛法比较容易。在家人始终有他的俗家的事务是可以，但是呢时间呢就可能呢有很多地方呢就未必做得到了，所以说法道就难弘， 宏法咧唔係咁容易啊。咁啊，邊個責任重啲咧？佢話必大德生強之事啊，必定係大德咧。所謂大德嘅大家都知啦，唔使解啦。呢個生強就係一個出家者嗰種人。咁啊，所以四眾弟子中咧，無論男眾、女眾、出家在家，都有弘揚佛法嘅責任，但係一定要正知正見，千萬啦唔好錯之見啦，一盲引眾盲，自己墮心坑，亦都令人跟住墮心坑，咁就罪過無量啦。如果正知正見嘅居士咧，可以弘揚，唔單弘揚啊，乃至我哋嗰啲法師出家人啊，好多都跟嗰啲在家居士學過，亦都唔係新聞。尤其是我哋出身於呢個學院派。